受伤害太多的思索，有时会有点寂寞。爱是怎样的世界？哦，是是非非，有谁来分别？ 说这首歌的歌名之前，你可以把这首歌记作是唱给肚皮的肚皮之歌。肚皮耶，可能到了下午的三点钟的时候，确实从上午工作到了现在，工作里面一些琐碎的事情很多，带来的烦恼也很多，头绪稍微有一些感觉好像无从做起。没关系，慢慢来哈，工作和生活当中确实有很多的烦恼，一时半会儿也处理不干净，所以呢一点一点来。下午的时间来听听歌，唱唱歌。3:08，这里是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戴毅。 因为今天我们要见面，所以太阳才升起。因为你手中的那条线，风筝才放心的去飞。你是我的全世界，录下你每一个表情，随身带着你的脸。舍不得眨眼，真的舍不得眨眼。 和你一起唱。 当然是 Alain 的大大的拥抱，现在呢也可以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拥抱，拥抱一下认真工作努力赚钱那个自己，然后跟自己说，即便我们身上真的没有长了翅膀，但是心也要跟着音乐保持飞翔的姿态。你好，我是戴毅，这里是和你一起唱，就在北京乐广播。刚打开了直播的互动平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看到了一位叫做迪里迪里的朋友的留言。他说弟弟考上了政法大学，家人都很开心，我在开心之余呢，感到肩上的责任突然重了起来，将来他这个城市的很多方面都要我多多照顾了，因为你是姐姐。 So beautiful, so white, 这是个季节，我们将离开，难舍的你，害羞的女孩，就像一阵清香萦绕在我的心怀。栀子花开如此可爱，挥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光阴好像流水飞快，将我们的青春灌溉。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像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是淡淡的青春，纯纯的爱。花开如此可爱，挥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光阴好像流水飞快，日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 弟弟很喜欢何老师，所以这首歌是带给他，但是歌名包括《栀子花开》这首歌其实唱给你的，我相信他也让你想起了你曾经上学时候那段经历。而且也回想到了曾经自己在夏拉塔当中的那段时光。我在想这是姐姐，如果是有一个哥哥，不知道会不会说，哎，这个臭小子马上就要来到我在的这个城市里跟我一起混了哈，你看他要是不好好学习不听话，我不代替老头老太太揍他的啊。可能哥哥会更加的暴躁一些，直白一些，家和万事兴哈。可能将来弟弟来到这个城市会遇到一些跟姐姐有代沟有摩擦的事情，但是也要好说好商量哈。 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周三的直播正在进行当中。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我们听友当中最会拍照的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哇，这个是没有加任何的 P 图，没有加任何的图片插件，此刻的北京天空吗？哇，蓝得很。还有费劲说，我不想跟着音乐分享、飞翔，我困极了，坐在椅子上想睡会儿睡不着，第一首肚皮肚皮之歌就挺好的，然后呢就听到了某人在絮絮叨叨的栀子花开，这首歌给你吧。刘丽阳，他下了夏天。 一点钟结束梦，他按下闹钟，如往常开始了一天生活。忙工作，忙收获，早餐吃什么？他和他维持齿轮。 夏天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 都一的。 战马开罐游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消夏避暑选哪里？ 当然是去怀柔青龙峡，那里正举办消夏戏水节。 您可以乘快艇疾驰，划竹筏戏水，享受夏日里的清凉。旅游去哪儿？去十三陵啊！观古迹，赏文物，览美景，品美食，看表演，德胜门872直达十三陵。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午后大气透明度非常好，气温较高，光照强烈，外出请注意防暑防晒。未来3天本是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受前期降雨影响，山区及浅山区出现滑坡、崩塌等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目前本市处于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中，请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多云见晴，西部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暗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活动第10场广播之声全国青少年民乐大赛音乐会将在26号本周四晚上举办。音乐会的演奏者除了在比赛中脱颖而出的小选手，还邀请了于川、高冠霖、李月、高思超、郑宇等多位知名音乐家倾情助阵，夜深沉、长相思、赛马等多首经典传承的民乐曲目接连上演，精彩不断。继续来关注文化资讯。近日2018汉学与当代中国座谈会在北京开幕，来自24个国家的28位汉学家、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和智库学者以及11位中方学者，围绕改革开放40年中国与世界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对话。据了解，与会中外学者的演讲稿将汇编成文集出版。故宫博物院的公众教育项目故宫暑假知识课堂24号开课，将开展为期6周的22场主题课程，包括宫中好乘凉、火中涅槃、景泰蓝、故宫的24节气等等，内容涵盖故宫建筑和器物、宫廷生活以及文化等各方面，形式上以知识讲解、主题参观和互动体验相结合。故宫知识课堂2006年每年寒暑假面向中小学生推出以来，至今已有12年。今年第一期宫中好乘凉活动的报名信息发出后，4场活动的120个名额在几分钟内被一抢而空。预计到8月16号活动结束时间，将有650组家庭参与本次活动。近日，千年渭水、首义之都、国家级渭水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保护成果展示月活动在恭王府拉开帷幕。活动将持续1个月，期间将举行诸城、高密、寒亭、昌邑、青州、安丘等地的展演活动。

7月25号这个周二啊，周三过到了昨天，周三的下午，欢迎你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和你一起唱。接下来用这首歌《相随永远》，祝愿这几天过生日的听友们，狮子男女生日月快乐。 无论何时，这里都是艳阳天，扑灭火焰在眼前，千万里一种体验。任何事我们都不会改变，誓言绽放在心间，我和你一次遇见。回忆笑得那样甜，憧憬力量不变，相随永远没有终点，牵手在今天。我伸出手，你能牵，一起连接无边。我的永远是你的永远，守候是最好的。 正在直播当中，也希望可以在这样的节目当中找到一些歌可以唱出你此时此刻的心情。欢迎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 FM 974。下午好，我是戴毅。有人提醒我说八月快到了，

么回事？拉下来声音的时候总忘了开话筒。Ella 萧亚轩放爱情一个假，前面是 The Chainsmoker Closer， 两首歌曲让我有时间跟老听友们接上头聊一聊。听说曾经聆听的老听友们有一个群，群主群名叫做群主不要 LIAN， 请大家自己来拼啊。而且呢，群里面听友的风格还是挺统一的。看了一下截屏的留言，嗯，确实风格还是老样子。二姐放心了，我估计他们已经是曾经习惯了在中午那个时间段来听974，可能到了下午的三点钟的时候，因为工作，因为其他的一些琐事，可能确实没有办法来持续性的收听，那就拜托费小志同学替我来向这些老听友们转达一声问候，希望他们一切都好。好了，马上要结束今天和你一起唱的大一的直播时间，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希望你可以持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稍后四点钟是能量音乐，希望你充满能量。最后首歌交给萧煌奇，带来一首很凉快的歌《你的海洋》。明天周四下午直播见。 每种爱都不一样，北极熊爱的是雪花，白鸽往蓝天飞翔，沙漠拥抱着仙人掌。当你遇见错的人，不代表你是错的，只不过他们不懂得欣赏。都忘了吧，抬起头在天空上，今天有全新的阳光。谁不是跌跌撞撞，为寻找爱人受过伤。那最适合你的人，其实已经出现在身旁，请你靠着我肩膀，请让我给你力量。来吧，就像鱼儿回到水里一样，因为我是你的海洋，从容你自由自在的游荡，永远都把你放在我心上。我的鱼儿什么都不用怕，因为我是你的海洋，实现你每一个愿望，如果有眼泪我会用拥抱融化。抬起头在天空上，今天有全新的阳光。谁不是跌跌撞撞，为寻找爱人受过伤。那最适合你的人，其实已经出现在身旁，请你靠着我肩膀，请让我给你力量。 琉璃河畔博越山七月二十八日示范区盛大绽放，木偶剧、熊猫乐园、巨型积木城堡震撼启程，快带家人一起来玩。83到128平全能住宅邀您体验，81370505。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中房子2014D048号。 改变命运还在公司沉睡，成为老板别让自己后悔。世界茶饮站上奶茶 C 位，从台湾到大陆，味道那个纯粹，开家属于自己的奶茶店。4006786888， 世界茶，快来加盟。 投资需谨慎。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